在你背后，感动又难过，这个人一开始也爱过。不知为什么突然间觉得没有你没有爱最快乐。如果你问我想要些什么，我会说我想要风平浪静，慢慢的摸索，一天天的过，但是我们想的毕竟不同。想什么要什么，别问我看眼里 是我幸运最深的寄托。

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，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， 现成邀烟酒类、食品类、日用百货类、礼品类等商家入座，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，电话6035-6966。 车主朋友注意喽，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，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。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000元新锐礼包呢，详情致电010-8014-300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全为见你一面，寻得到尘封小店，回不到相恋那天，灵气大概早被污染，谁为了生活变，越渴望见面，然后发现中间隔着那10年，我想见的笑脸，只有怀念，不懂怎去再聊天。在往日还未抽烟，不知你怎么变迁，似等了100年，忽已明白，即使再见面，成熟地表演。 飘过来花香浓，南风晚年轻轻心里喜悦迷蒙，我俩几位亲亲说不完情意，几位亲戚句句话都忧愁，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，念着今宵把今宵多珍重，我俩临别依依愿阳快升东，我俩临别依依又再见在梦中，

起欢笑，一起聊甜蜜。谁来告诉我为什么是你？我管不了，哭不了，躲不掉，在我的脑里、心里、梦里，全都是你。雪白的你， 雪白的你， 雪白飘逸，雪白飞翼，想你。雪白眼睛， 雪白的眼睛， 雪白呼吸，雪白脚印，雪白的心。 夜深了，我还为你不能睡。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，左右为难的你，不知怎样去面对。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。爱情是让人